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月15号星期四，农历腊月三十。今天武汉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年春节期间，北京市域内所有收费公路对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免费通行时间为今天的0时至2月21日24时。今年春节期间将继续实施高速公路小型客车免费通道通行政策。今天是除夕，要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欢乐。今天开始，我们将为您安排播出城市文化范儿春节特别节目《文化诞生的北京城》。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工程，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今天的《文化诞生的北京城》就和大家一起说说大运河上的那些事儿。 北京是什么？ 是威武的天安门， 是繁华的三里屯， 是壮观的长城，是文艺的798。新版北京总规划， 新版北京总 拉开城市功能重组大幕， 探寻北京文脉历史，展望20年后首都新变化。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感受这老北京的新蜕变。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儿我们要来跟您说说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工程，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是活着的、流动的重要的人类遗产。在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大运河为我国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至今还仍然在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说说这黄金水道大运河。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市档案馆展陈处的副处长王兰顺。王处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之前呢，周一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这个尊重自然的老北京城。 是。 其实我们真的是策划这一系列节目是跟这个王处长有过一次很长的长谈哈，整整谈了一个下午，所以在您那儿也是获益良多。其实呢，您跟我们来说说这个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是2014年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哈。 是。 它是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的一条要道了。在古时候，这条大运河应该说更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了哈。 对，是，京杭大运河呀，那么实际上它是定型于元代啊。那么从北京到杭州啊，全长呢是1794公里，是世界上啊开凿时间最早啊，那个里程最长啊，工程呢最大的运河，那么 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哈， 是开凿时间最早嘛，它的这个长度啊，相当于16个。苏伊士运河，33个巴拿马运河，那么是我国呀，那么这是纵贯南北的啊水上交通要道，它和那个我国的这个 万里长城一起，并称为这个我国古代最伟大的两项工程。 嗯，刚才您说了，它是在元代的时候定性的，实际上最早是春秋吴国为伐齐国就开凿了这个大运河，是吧？ 哎，对。 然后隋朝又大幅度扩建，并且当时是贯通到了这个都城洛阳。但是那时候没有来北京，所以您说在元朝的时候，他翻修的时候就等于放弃了洛阳而直取北京。 对， 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凿到现在2500多年的历史了。 对，时间很早啊。 嗯、 这个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早在春秋时期啊。 嗯。 那么大家知道吴王夫差啊。 嗯。 吴王夫差呢，就从啊这个扬州到淮安啊，就挖了一条这个叫邗沟的。 嗯。 啊，这条河，当时呢主要是用于打仗啊，用于这个战备，啊，又在那个后来他又在那个山东的菏泽一带啊。啊，开凿了这个河水， 嗯， 那么使这个钱塘江、长江、淮河，还有这个黄河，那么四大水系啊，相连在一块儿，啊，那么数百年以后啊，这个曹操就是东汉的这个曹操啊，那么在这个河北地区啊，又开凿运河，那么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海河水系之间的这个联系，那么到了这个隋代的时候啊。对这个邗沟又裁弯取直啊，又开挖了这个通济渠、永济渠，那么一直到了涿郡啊，涿郡所谓说涿郡呢，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北京的这个西南郊了，啊，那么后来呢，又开挖了这个，他又后来又到又往南啊，又开挖了这个江南的运河，那么从镇江直到这个杭州，那么至此呢。就是京杭大运河呢就正式的形成了。 嗯， 那么到了唐宋年间呀、啊、对这个大运河呢不断的疏浚啊，这个使这个交通啊更加通畅。 嗯， 啊，那么又后来又修建了山东境内的济州河，那是元代的事了啊。 嗯， 还有会通河，还有通州到京师的这个通惠河。 嗯， 那么形成了啊，今天的京杭大运河，那么前后啊，实际上它前后持续了呀，这个1779年， 不断的在挖哈。 哎，对对。 最早呢是为了这个战争，为了这个吴国为了伐齐国开凿，但是后来大运河事实上应该说在经济方面起的作用会更大一些，是吧？ 哎，对对对，实际上是、实际上是这样。 嗯。 那么就是说，北京啊，在有铁路以前。那么从南方啊来的这个粮食，主要呢是靠大运河运到北京，啊，所以说大运河呀可以说是北京的生命线。 嗯，北京从这个到北京的这条大运河，当时您说的是元代的时候开凿到的哈。 哎，对。 它连着这个温榆河、白河还有昆明湖，所以说南来的这个漕船就可以沿着这个通惠河直接到北京来，是吧？ 对， 直达京师。 哎，那个时候叫京师啊。对对对。那个所以说呀，可以说呢，就是元代的时候啊，实际上它是定型， 定型 啊，真是哎，就是说 的，就我们现在看到，基本上大运河的脉络，京杭大运河的脉络是那个时候确定 下来的，哎，是元代的时候定型的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的什么时候就形成的呢？实际上隋代的时候就形成了，啊，就是基本上完整。那么到元代的时候就定型了，就这样了，啊。 嗯，网友千寻问，他说这京杭大运河是不是就是咱们这通惠河呀？北京段可以叫通惠河是吧？ 是。那么元代呀，开通了啊，那么从京师到通州的这个通惠河啊，那么连接了这个温榆河啊，白河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北运河， 嗯， 啊，还有那么从上游来说的话，它一直呢可以到这个昆明湖那边，也都算大运河的这个河道。 哦，都算这一部分。 对对对。 那其实真是贯穿了整个 北京 城 了。贯穿 了 北京城的这个整个的它的这个从西边啊，那么从西北到这个东南的整个的这个水系啊，这个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啊，从南边来的这个漕船， 嗯， 是吧？那就可以沿着这个通惠河， 嗯， 啊，也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通惠河。通惠河实际上呢，啊，它是这个大运河的其中的一小段了， 嗯， 啊，那么从通惠河就可以直接到京师的城内了， 嗯， 啊，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它不是说的是说通惠河就是大运河，它只是大运河的 一小段 一小段。 那就是说在北京的、哎、就北京城里的这一段其实可以说是这个通惠河就是大运河的这一段了是吧？ 哎，对，就是说从只是从通州 嗯 啊到这个到这个这个朝阳门脚下啊、 哦、 过去是这么一段啊、 哦、 是很短的一段。 嗯，那么说到大运河的建造者呢，我们也要提一个人，就是郭守敬了。现在的大运河的规划设计者其实就是这位元代的可以说是科学家了哈，水利专家、 哎、对对对，是是是。 嗯， 那么元代的科学家呀，这个郭守敬呢，那实际上呢是在这个1275年吧开始这个修筑京杭大运河啊。他呢刚开始呢是设计了京杭大运河的这个山东段的这个线路啊、 嗯、 从这个1283年那么到1288年这段时间，他规划开凿了山东境内的这个济州到这个临清的这个汇通河，那么并且呢建设了是吧这个济鲁豫地区的庞大的这种航运的工程。 嗯， 那么江南的漕船呢从此呢可以直达到通州。 嗯 啊，所以这个郭守敬这个人呢是很了不起的。 嗯， 那么郭守敬呢他还发明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河运呢，就在这个运河上边设置这个闸坝、 哎、水闸 水闸闸坝、 嗯、 啊，那么用这个闸坝呀控制这个运河的水量啊，解决了什么呢，就是这个水流落差这样的这个难题，那么实现了、 嗯、 是吧节水行舟，也就是说咔到闸坝这儿，哎好，这闸这个一堵，那么水自然上升啊。因为什么呢，这个从通惠河要到往西边走，实际上它是由低往高走， 嗯 啊，那么 就这船怎么能由低处往高处行驶呢？ 哎所以 就要通过这个闸把这个水位抬起来哈、 啊、对对对，把水位抬起来，那么确保了漕运的这个通畅、 嗯、 啊，这样的一个创举啊，当时呢实际上呢是被誉为啊世界上水利史上的一个奇迹啊、 嗯， 那么直到今天啊，巴拿马运河啊、 嗯、 比如说三峡工程的这个节水行舟、 嗯、 这些过程当中还在使用啊。正是因为郭守敬治水的成功啊，有的人说正是由于这郭守敬治水的成功啊，你才有了北京700多年的这个定都史啊、 嗯、 因为过去北京是这个以水定城啊，以水定人是吧，以水什么定产啊，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河能通过来，船能过来了，东西能运过来了，这个地方作为都城它才能够繁华起来哈。 对，是这样是这样。 嗯，好。 城市文化范儿，大运河上的北京历史。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的文化遗产达40处之多，在那些历史遗迹里流传着怎样的故事与传说？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了解京杭大运河上的北京史。据原始记载，通惠河正式批准开工日期是至元29年，参加通惠河开凿的共有20000多人。因工程浩大，通惠河道所有事全由咸太公郭守敬指授而行事。通惠河工程经1年施工，于至元30年秋天竣工，漕船可以直接驶入城内的积水潭，实现了京杭运河的全线通航。郭守敬在长约80公里的通惠河河道上共建有11处24座桥闸，使漕运船舶逆流而上，为都城输送了粮食物资，也留下了很多乡愁轶事和历史遗迹。如今在什刹海西海北岸的会通祠建有郭守敬纪念馆，可以通过大量历史资料看到郭守敬的巨大贡献。 刚才是郭守敬纪念馆，但是呢，我看到秋子还发来了文字，他说我去过郭守敬纪念馆，在什刹海的西海的西北角一个山坡顶上清静的小院里，是吗，处长？郭守敬纪念馆 是在那边， 在那 完了，这个它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小院、 嗯、 那个整个的有点像这个凸出来的有个像半岛一样的那种感觉、 哦、 啊，实际上那个那个纪念馆呢还是很不错的啊，实际上是值得大家值得一去值得一看的地方。 还真是不太知道郭守敬纪念馆在那儿。我知道什刹海边上有好多名人的故居，是吧？ 对对对。 但是这个郭守敬这纪念馆，我觉得还是值得一看的哈。 那个地方远远的还能看到那个郭守敬的那个雕塑。 雕塑哈、 哎。对对对、 哦， 它是一个标志。 好，王处长呢，刚才跟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 大运河的一些历史，很有意思哈。郭守敬纪念馆竟然就在什刹海这边，有空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么刚才呢，这个接下来这个坐标点我们说到了白福泉，这也是大运河北京段上游的一个点哈。这个如果我们想要去这个寻访大运河的话，这个大运河在北京段的这个上游、中游、下游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线路走向呢？在咱们北京？ 是这样，刚才说到白福泉哈，那么白福泉呢，位于现在的昌平区的这个白福村，它的这个具体一点呢叫东龙山啊，这个在东龙山上，过去北京啊一说就是什么呢，山多高水多高啊，那个山上有泉水，那么这个泉水呢，实际上以前呢也曾经叫什么呢，神山泉， 嚯， 那么公元1291年的时候，郭守敬啊经过仔细的这个勘察，那么发现了这个白福泉的这个利用价值啊，提出了呢要引白福泉向西走啊，这个泉水向西，那么到西山，完了呢沿着西山的这个东路啊向南流啊，向南流，那么一路上呢筑起堤坝，为什么要筑起堤坝呢？它好这个拦蓄啊，这个 别的水是吧， 别的水好多水都能够再汇到这个泉这个这一路的泉水里。 对，其实白福泉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泉，它是一个草根山泉，应该说是。 对，它一路呢，这可以呢再汇集其他的泉水。那么呢，这样的话呢，经过双塔，那么还有这个鱼河啊，最后呢，完了以后再到玉泉山。从玉泉山呢，再到这个瓮山坡。一提到瓮山坡，大家有点说，哎，瓮山坡是什么地方？实际上瓮山坡就是现在的昆明湖。 哦。 啊，那么到了昆明湖完了以后，再经过呀通往这个元大都的这个河道。那个河道，这个河道有的呢是这个自然形成的。有的呢是这个后来这个沟通的。 开凿的。 这样的话呢，就是一路那么汇集到这个积水潭，再由积水潭呢向这个东南方向啊流出这个文明门。文明门可能大家觉得好像挺 也陌生啊，这名儿。 实际上文明门呢，在这个元代的时候啊，实际上它是位于啊，就是现在的崇文门的位置的再往北啊，那么一个位置，那么完了以后呢，在东道啊，这个。再往东走，那么到这个通州的高丽庄，流入白河，白河就是现在的北运河，那么最后呢，流入陆河，以便呢，给漕运呢补给这个水源，所以他提出了这样的设想，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大运河的北京段的啊，那么上游、中游、下游这样的这么一个线路，那么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线路，就是说从北边的这个昌平的这个白福泉，把这个泉水引向西南，流入这个瓮山泊，也就是昆明湖，从白福泉引到昆明湖，然后再向南汇入积水潭，然后穿过城区，从东南方向的这个当年的文明门，也就是现在就是崇文门北边一点出城，是吧？ 对。 然后最终跟通州的陆河相交汇。是这么一条线路，是吧？ 对， 真的是整个穿城过， 穿城过 啊，从南到北，由西向东的这么斜着过来， 所以这样构成了什么北京段的中游，上游、中游、下游整个这条路线。那么这条路线呢， 大运河走向在北京城内的哈， 整个这条路线的那个长呢，差不多呢是这个164公里，是比较长的， 又叫全长164里，又 一百四步 是吧？ 对，164步，对，比较长。 来，我们先说说这上游吧。白福泉是在现在昌平以北这个白福村的龙山下，又叫神山泉哈。 对。 这个地方当时其实是一个挺荒的地儿，是吧？ 挺荒的地儿。那么后来它 是当时那是叫也叫龙泉山。 神泉山。 当时是因为北京就是元代把都城迁到北京之后，当时北京严重缺水，是吧？ 实际上啊，就是如果要是说这个一座城建起来之前，那首先呢要解决水的问题。那么就像以前我们的这个金中都，金中都的水源是哪儿呢？是莲花池。我们后来这个要建这个元大都 啊，元大都，元大都，因为元大都城很大， 嗯， 啊，因为那个又那么多的蒙古人到了北京， 嗯， 他不光要解决这个人的这个饮水问题，他还要解决牲畜的饮水问题啊， 嗯， 因为这个蒙古人呢，他是有这个养牲畜的这个习惯的， 是 啊，所以需要大量的水，那么仅仅依靠这个莲花池水系不可能的， 嗯， 啊，这样的话他就得找水， 对 啊，那么就是让郭守敬去勘测。哪地儿的水源是最好的， 嗯，北京的地势是西高东低，所以当时大家也找了好多，像什么房山、门头沟、石景山那些地方，那会儿也在那儿找过，是吧？ 哎，对对对，他 那其实最应该找的是永定河，对吧？ 是是是。 但是说永定河好像老是发洪水， 发洪水 很难这个把控它哈。 对对对，所以这个永定河呢是虽然说是这个。北京的母亲河，实际上过去呢， 嗯， 它也是一条很凶猛的河。 是，不像现在水量那么少了，想看点都不容易。 是没错。 但是这个白富泉实际上就是郭守敬发现的哈。 哎，对对对，啊，那么把发现了以后给利用起来， 嗯， 完了以后呢，又在这个白富泉那儿又围堰， 嗯， 啊，当时也叫呢这个白富堰， 嗯， 啊， 网友天天八说。运河的上游怎么会在昌平呢？我怎么记得去参观颐和园的时候听说过，说这运河水是那儿流出来的呀，就是刚才其实您说到的，就是它从昌平的这个白富泉后来流到了瓮山泊，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昆明湖，是吧？ 对对对。 看来这位朋友对这个历史还是比较了解的。瓮山泊就是昆明湖本来也有水，它实际上是对运河的这个水的一个补充，等于说是吗？ 哎，对。这个瓮山泊呀，它实际上呢原来是就是在就是它是北京啊这个西北郊， 嗯， 啊众多泉水汇集而成的这么一个天然的这个湖泊， 嗯，这湖是挺大的了， 哎，但是很大。那么这个不仅仅呢是这一个湖啊，它其中啊旁边还有其他的湖啊， 嗯， 比如说它原来还有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高水湖、羊水湖啊，什么之类的啊，其他的这个湖水， 嗯， 那么清代啊，那么向东南开拓，又把这个瓮山泊呀， 嗯， 实际上又给它扩大了啊。那个时候清代的时候改名就叫昆明湖了， 嗯， 那么用它呢干什么呢？用它呀，就是说的作为河水涨落的调节的水库啊。这个时候， 嗯， 那么过去啊，在它旁边啊，这个。它的湖，这个其他的湖啊，还有比较多的湖水。 嗯。 那么在这个湖当中啊，种植荷花，啊，那么周围呢种植这个稻谷，啊，那个时候我们要看老照片的话，能够看到那个，就是颐和园周边呢会有很多的稻田，啊，非常非常大的稻田啊，很漂亮啊。所以我们当然现在我们去到京西的时候啊，颐和园周边玉泉山周边的话， 嗯， 有时候也能看到啊一些这个稻田，也就是称为这个京西稻啊，实际上那个面积大大的缩减了， 嗯， 啊，也就是说因为这边的这个风景啊非常优美啊，这个水多呀啊非常优美，所以一些诗人啊常常把这儿呢盛赞为西湖。啊，哎，非常漂亮。 京城还有一个小西湖哈， 啊。哎，对，所以这里边的自然风光啊，常常被人描写成啊，宛如江南的这种风景。 嗯， 啊，这个每年啊，到这个桃红柳绿的时候，那么京城的百姓啊，争相到这个所谓的西湖啊，踏青赏春。 嗯， 啊，名曰叫什么呢？叫耍西湖景。 哦， 啊， 要不说颐和园建在那儿呢，是吧？ 哎，是 那边景儿好呀。 哎，它很漂亮， 嗯。 那么到了清代的时候，那么乾隆皇帝决定啊，在瓮山一带。兴建这个清漪园啊，我们说三山五园清漪园啊， 嗯， 这个把这个湖啊开拓成现在的这种规模， 嗯， 啊，到了1860年的时候啊，这个清漪园被英法联军呢焚毁， 嗯， 那么到了1888年的时候呢，这个慈禧太后以这个筹措海军经费的名义，动用那个3000万两白银重新建，改名为。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要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呢我们再请王处长来接着跟我们说这大运河上的北京历史，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哈。一段广告之后，城市文化范儿马上回来。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红十字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月15号星期四，农历腊月30。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是除夕，要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欢乐。今天开始，我们将为您安排播出城市文化范儿春节特别节目《文化带上的北京城》。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说说大运河上的那些事儿。 北京是什么？ 是威武的天安门。 是繁华的三里屯， 是壮观的长城，是文艺的798。新版北京总规划， 新版北京总 拉开城市功能重组大幕， 探寻北京文脉历史，展望20年后首都新变化。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感受这老北京的新蜕变。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来和大家说说黄金水道大运河。继续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嘉宾，北京市档案馆展陈处的王兰顺副处长。他说，我打小就住的高亮桥，一直听我爷爷说这一带老一辈儿都是水道，高亮河、紫竹院那都是皇上游览的地儿，而且为什么叫苏州街呢？就是因为那儿跟苏州水乡似的，所以说现在其实北京城的很多地名还是带着这种大运河的印记哈，像什么高亮桥啦哈， 对， 苏州街啊之类的。那现在还有哪些地方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地名来感受当年运河的风采呢？ 嗯，刚才啊，这网友朋友说到这个，从颐和园到这个昆玉河， 嗯， 啊，到这个西直门。西直门那儿的那条河当然叫高粱河了，历史上啊，这条河呀，整个这条河呀叫长河， 嗯， 啊，那么长河呢是北京一条历史水道， 嗯， 啊，就像是宋代的那个是吧，《清明上河图》一样， 嗯， 啊，也是沿途啊非常漂亮，人文景观非常的多， 嗯， 过去啊。一路上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风景和古迹， 嗯， 那么明清时期在这个长河的这个南北两侧啊，有40多处这个寺院，啊，比如说现在我们依然能够看到的有万寿寺， 嗯， 五塔寺啊等，那么沿河呢，还有呢长河湾码头啊、万寿寺码头啊、紫玉湾码头啊，还有广元闸啊、福音紫竹院啊。 嗯， 延庆寺、高粱桥，还有苏州街这样的这个古迹。 嗯， 刚才说到的苏州街啊，所谓苏州街，实际上呢是这个乾隆皇帝这个巡幸江南的时候啊，因为留恋这个苏州啊热闹的这种街市的这种场景，这样呢他就把派画师整个把那边画下来。 嗯， 那么在这个北京啊。仿效这个苏州街的那种热闹场景呢，就在这个西北郊的这个皇家园囿里边进行仿建。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就是颐和园啊， 嗯， 那个 这个山脚下，那么能看到啊，过去有就是仿建的所谓的苏州街。 这皇上想去那玩，想去江南呢，又不能老去，然后正好这一带呢也有水，所以就仿江南这个苏州的街景啊，建了这么一 建了一条苏州街。 嗯， 其实当时啊，在北京啊，还有三处啊皇家著名的这种买卖街市。 嗯 啊，一个呢是圆明园。他的这个同乐园的买卖街， 嗯， 还有呢，当然说到这个清漪园了，就是这个颐和园这一条买卖街，再有呢，就是从现在的啊这个动物园啊西边，这个就从动物园再向西走，那么一直到就是万寿寺，从万寿寺那开始，一直延伸到这个畅春园，也就是说的是北京大学的这个西边， 嗯， 这个宫门这个位置啊，那个时候也叫苏州街。那么这条苏州街呢，也是很长的啊，也是呢，实际上是为了乾隆的皇帝的母亲啊，啊，就是乾隆皇帝的母亲七十大寿啊建造的一条买卖街， 嗯， 啊，这个是很繁华的， 嗯， 很有意思。 刚才说到这高亮桥这一带，还有跟大运河有关的，其实七水潭这个名字是最， 对， 应该是一下子就能听出来，它是肯定是那会儿有水嘛，嗯，跟这有关系是吧？ 对对对， 嗯。 那么元代啊。积水潭啊很大， 嗯 啊，那么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前海、后海、西海，整个全叫这个全是积水潭的范围。那个时候呢，被老百姓啊俗称为海子，啊，那么总水域啊就是很大啊，每天呢都有这个川流不息的漕船，把这个江南的漕粮啊运到这个积水潭的这个码头上。 积水潭是个重要的码头。 啊，码头。那么走到积水潭来说，嗯，走到积水潭的话，也就是到了这个漕运的是吧这个终点了。啊， 哦。 那么 漕运到头了，这就是。 漕运到头了。 嗯， 那么这个当时的这个船啊，实际上从通州那儿这个运到这个到了通州的时候啊，要转运一下，要把那个船呢，啊，要船上的这个物品呢，要卸载到这个驳船上边， 嗯， 驳船不大，也没有动力啊。那么沿着这条通惠河，那么进到这个京师里边， 嗯， 啊，我们看到那个河道，有的时候感觉不宽呢，啊，桥那么窄，能走大船吗？ 嗯， 实际上不是，不可能走大船，实际上是小船进来。 换了小船进 来，哎，换了小船， 因为你在城里头运进来，你也得通过这水道， 哎，对， 陆路运的话就没有那么大的那个船，毕竟还是比这。马车什么要运的多一些啊？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积水潭那儿的码头啊，因为有江南的这些货物是吧？不光是这个漕粮了，还有很多的货物， 嗯， 那么停泊在这码头上，那么也就促进了这个大都城的这个经济的繁荣。 嗯， 那么元代，元末明初啊，这个积水潭的这个上游的这个村庄啊，还有人口的这个增加呀，啊，有村庄增加了，人口增加了。大量的开垦，导致这个河道啊，这个淤积啊，那么积水潭的来水啊，就渐渐的减少了。另一方面呢，到了明代的时候啊，这个明代建的皇城啊，把流经这个元代皇城的这个就是这条所谓的这个漕河吧， 嗯 啊，那么拦入到了这个皇城里边， 嗯， 那么也就是说，为了保证皇家的用水，那么水段这个水路呢就被切断了，这个船呢， 哦， 就不能进到里边来了。 那实际上就到明代的时候，积水潭作为码头的功能 就没有了。实际上到 因为水不通了嘛， 哎，对对对，哎，就不通了，所以就被切断了。 嗯， 那么从此呢，通惠河与积水潭的这个联系也就被切断了， 嗯 啊，那么作为京杭大运河的这个北端的。这个积水潭也就与大运河的这个整个这大运河呀失去了这个联系。 嗯， 那么不通航了以后呢，积水潭呢到大通桥的这个水系啊渐渐的这个干涸了。那么到了民国的时候修马路，那么这条水啊就被填上了。 嗯， 那么此后这个大运河运输来的这个物资啊一般都到了这个通州。变弃船了，那么改用马车运到这个朝阳门， 嗯， 啊，这么一个情况。 网友索索迷说了，前两天我刚去了玉河故道，乘地铁到南锣鼓巷，然后步行到东部鸭桥，就能看到新复建的玉河故道，也挺美的。虽然冷，但是风景还是不错的。其实玉河故道它的 这段历史也是大运河水路变迁的一个见证之一哈。 是是没错。 嗯， 这个所谓玉河呀，也就是说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后门桥，后门桥过去叫万宁桥啊。从万宁桥呢，这个出来啊，我再往这个东南啊，流向的这条河， 嗯 啊，那么这个流经东部崖桥是吧？那么北河沿。南河沿现在还有这地名啊，北河沿南河沿，那么出皇城，那么过玉河桥，那么沿着这个太极厂二条船板胡同啊，炮子河啊，地名现在都有啊、 哦、 这个流入这个通惠河。 现在这个重新复建这个古色古香的这个小河流水，哎呀可美了、嗯、小桥流水可美了。 是是是。 明清建筑，我看有明清的那种建筑恢复了、嗯、建得很漂亮哈。 对对 对, 对。那么、嗯实际上玉河呀不是很宽，那水流也不是很急、 嗯、 但是呢在这个北河沿当中啊，我们还能够看到啊有一段，就是有一个地方叫沙滩，这个、 嗯、 现在这个地名还有啊，沙滩、 嗯、 啊那个实际上呢，就是说在这个沙滩啊这个地方实际上确实是 有沙子， 有沙子，有沙子。 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很感觉很奇怪，市中心怎么会有一地儿叫沙滩？它实际上就在美术馆附近，是吧？ 这在美术馆附近，哎，那个地方叫沙滩。 嗯、 那么由沙滩啊，你再往南有一个地方呢，叫这个银闸胡同。 嗯， 啊，银闸胡同现在这个地名还有啊，这个实际上银闸胡同啊，就是玉河河道上元代的一处水闸。 嗯， 啊，那么到了这个民国年间的时候啊，由于来水啊。这个逐渐的减少，那么开始呢自南往北是吧，改成了暗沟啊，这就改成暗沟了啊，给填上了。那么这个到了这个1924年，从这个前三门护城河南水关到这个东长安街也改成了暗沟，填平了以后植树啊。那么河两岸呢修路，东岸呢就叫什么呢，正义路啊，西岸叫新国路、 嗯、 啊，那个时候叫这边叫正义路、新国路，后来呢，把这个两条路中间的这个地带啊，辟为了街心公园啊，统称呢正义路啊。现在我们要到那边去，能看到有一块绿地， 中间有一大块， 有一大块绿地， 其实底下是河，是吧？ 底下是河，那底下是河道， 哦、 哎，那地方就是正义路， 嗯 啊。 水量能丰沛的话，这北京城里有水这么穿城而过的话，可能这个景色又很不一样了。 对，那整个城就感觉有了很有了、那个、 有了灵动的这种感觉， 有了灵动，有了活力啊。 是，但是时光变迁，现在有一些是被埋在地下，但是有一些就刚才我们说到了，比如说刚才说玉河故道又复建啊等等哈。 对 对, 对。 包括前门的那个三里河。啊，重新这个就是又掀开了这盖板，让它这个两岸的这个风光重现。 对， 其实 感觉很美， 很美哈，都在慢慢的恢复。 嗯、 城市文化范儿，大运河上的北京历史。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的文化遗产达40处之多，在那些历史遗迹里流传着怎样的故事与传说？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了解大运河上的北京史。白福泉在今昌平以北白福村的龙山下，又名神山泉。为了截取泉水，雁渠先反向由东而西，再折而南下，最后截取了玉泉之水注入瓮山坡，全长约32公里，地形高差仅7米余，必须借助精准的测量技术才能保证取水通畅。但是这条雁渠在明代已经干涸，于是当地人在泉水源头修筑了一处纪念地，有9个并列石刻龙首喷水入池，号称九龙喷玉，又在对面龙山上建立一座龙王庙，但后来也都荒芜。直至1989年，北京市第一商业局投资对这里进行环境治理，以九龙池为核心建成一座园林景观。九龙池上仿袁氏碑亭，中立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撰写的《白福泉遗址修整记》石碑，给运河之源留下了真实的记忆。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京杭大运河在北京段的，从这个昌平的白福泉出来，然后到了向西南，到了昆明湖，又从西南等于是往东来哈，到了这个积水潭这边， 往东南，到了积水潭。 积水潭，然后呢？ 积水潭又通过这个河道，那么再往东南， 再往东南走，然后就到这个通州了。其实要说通州的大运河遗址，确实是最多的哈。 通州历史上的名胜古迹啊，也很多。 我们首先说到的古潞河啊，古火州，过去叫火州，那么现在叫火县。 嗯， 啊，火州呢，实际上后来呢，它是跟这个通州啊合并起来，合并进来了。 嗯， 啊，那么还有呢？ 而且这个火字，这看到人都很容易读错，您知道吗？是吧？ 就三点水， 三点水一个锅字， 很有意思。 对，火县 啊。 那么，还有呢？就是张家湾古城， 嗯 啊，还有呢，就是通州城里边的，比如说它的这个燃灯塔， 嗯 啊，八里桥，那么还有呢，北运河畔的那个大光楼、钟鼓楼， 嗯， 那么根据这个考古发现呀、啊，通州啊最早呢叫潞县，这个潞呢实际上是道路的潞， 嗯 啊， 没有那三点水， 没有三点水啊、嗯，实际上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看来呢那个时候啊道路就很发达，那么那个时候叫哎。叫这个叫潞县， 嗯， 那么潞县故城啊，是目前所知道的啊，通州唯一的秦汉时期的这个城址。通州这块地方呢，它的那个水资源很丰沛， 嗯， 那么东汉时期呢，就把这个道路的路前面加了一个三点水， 嗯， 那么就叫又改成了这个潞城，在带三点水的这个潞城， 嗯， 今天呀、啊，那么通州的大部分地区啊。都实际上都曾为这个古代的这个潞城所管辖。 嗯， 那么到了这个金朝，那么到了金代啊，金天德三年，那么海陵王啊完颜亮，那么取这个京杭大运河漕运通济之意，那么正式在这儿呢设立了通州、 哦、 啊，那 漕、 就是、 运通济取了一个通字哈、 哎。哎，对对对，实际上它通州呢、嗯、就是。金代啊、 嗯、 这个金代的第四个皇帝海陵王完颜亮他给取的这个名字、 嗯、 那么在古通州志里边也描写到是吧，通州的这个地理位置为上拱神经，神经就是指的是北京了， 嗯， 那么下控徐延啊，金河带海啊，为国家转漕之通衢啊，可见这个地方过去是一个通衢之州啊，就是那么在金代元代明代清代四朝， 嗯 啊，那么通州呢成为京东的这个交通要道，仓储的重地啊，同时呢也是万国朝拜四方贡献， 嗯 啊，商贾这个行旅啊，那么水陆进京的必经之地啊，享有呢一京啊，一京指的北京，二卫啊，二卫就指的天津啊，天津卫、 哦、 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叫三通州啊，叫一京二卫三通州。这样的一个称呼， 嗯，而且说到这个潞河呀，潞河它是这个刚才您说了，北通北京，东南就通到天津，和这个南北大运河相接，可以就在这个到达杭州，经过海河还可以出渤海湾，也就是说北京经过潞河入海就可以直通太平洋哈。 对， 所以一想到这个就觉得这条河啊、还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它为什么这么繁华 是吧？ 是是是，过去啊北京就是过去的皇帝啊，比如说尤其是清朝、 嗯、 清朝皇帝如果要是说的是去到这个东陵祭祖， 嗯， 那么到南边是吧，去这个木兰 清东陵那边哈、 木兰秋显，完了去到这个再往北边去木兰秋显，那么往南边、 嗯、 是吧，去到南下巡游， 嗯， 那么都要走通州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明代嘉靖七年的时候啊，那么巡仓御史叫吴忠啊，主持呢重新呢这个重修这个通惠河啊，将这个通惠河的河口啊从张家湾呀、啊、北移到了通州城的这个北门外， 嗯， 那么同时呢把大运河北端的码头啊从这个张家湾呢也北移啊，北移到了这个通州的这个通州城的城东的这个土坝码头， 嗯， 和石坝码头、嗯、有两个码头啊，一个是土坝，一个土坝，一个石坝。大运河运来的粮食那么从通州的土坝啊码头啊，从土坝这个码头这块，或者用这个驳船转到通州的这个入仓。那土坝也就是说的是干嘛呢，再把那个粮食运到土坝的话，如果不急着运到城里的话，不急着运到北京的话，那么可以呢就在土坝码头那儿卸下船来以后、 嗯、 就可以送到这个通州啊，给它储藏给它储藏起来。 嗯， 完了呢再如果要是把这个粮食运到石坝的话呢，那就换乘这个驳船， 嗯， 那么从这个通惠河那转这个竹闸啊，就是一闸一闸的啊转运，那么一直到北京的这个东便门啊，到了这个东便门，完了再由这个就是当时的有很多的这个车户啊， 把这个专门负责把漕粮啊运到朝阳门、东直门一带的这个北京的很多的仓，我们现在知道的什么陆米仓啊，什么海运仓啊， 啊， 有很多的仓储啊， 是不是现在二环沿线那一带吗？ 哎，对， 东二环这边， 对对对。那么，通惠河啊，汇入北运河的这个河口处，那么也就是说是通州古城北门。北门外吧，最著名的这个十八码头啊，那么它是大运河啊这个北端第一座大型的这个漕运码头。那么明清的时候，南来的漕粮在这个码头啊卸载啊，经过通惠河啊转运到这个北京的各个粮仓啊。这个码头呢和通州城东关外边的这个土坝并称为土十二坝，这个历史上名声啊很大。 通州大运河的相关遗址非常多哈，您也给我们朋友们再来推荐一些有价值的、有故事的点，让我们去探寻这个运河故事的时候，也可以专门去看看这些地方。 的确是通州啊，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就是很好玩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一只塔影任通州，我们去到通州啊，首先要看看。通州塔， 燃灯塔， 通州塔实际上就是燃灯塔，那么就是，这个塔呀，实际上始建于南北朝，啊，那么距今呢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康熙18年的地震的时候啊，这个古塔呢受到了这个破坏，在这古塔当中啊，发现了一颗这个佛牙和这个数百颗舍利，所以呢被称为这个燃灯塔，燃灯塔呀还有一定的这个导航的作用。清代这个王维珍这个写的诗句里边就说，云光水色露和秋啊，满京槐花赶旧游，无恙浦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 就是它真的是一个灯塔。 它是一个导航作用，一看到通州塔就知道，我们到通州了。这个除了这个通州塔呀，除了燃灯塔呀，那么还有呢八里桥啊，这个很著名啊，这个桥呢是在明代正统年间呢修建的，这个学名呢叫永通桥，这个桥呢为三拱式的这种桥，中间的孔非常高，8米多高。那么从为什么那么高呢？那么就是说这个构造啊，也就是让这个驳船直接可以通过这个桥洞啊，直接过去啊，所以呢就是。有人说叫通过八里桥可以不落围，又有这样的说法， 桅杆都不用落下来， 对对， 所以那桥就特别高了。 对，所以通州有很多很多可玩的可玩的地方。 所以这个刚才您说明英宗又把这八里桥赐名为永通桥， 永通桥 永远都能通过去哈。 对， 网友这同桥可说，现在这运河也不运输了吧？刚才您跟我们说到了很多运河上的这个历史的故事，其实。到今天这个运河应该说也是还在发挥一定的运输作用吧。 是这样啊，就是通州的历史文化遗产呢、是吧，是非常丰厚的。那么如果要是说的是深入发掘以前的这个就是以这个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的资源，那么改造是吧和恢复这个运河，这个运河实际上是这个就是说差不多7.5公里吧，这样的这个古河道，还有古码头这样的这个历史遗迹的意义，我觉得非常大。那么通过这个恢复历史的这个文脉机理，我觉得将大大提升啊这个北京副中心它的这个文化的创新活力。所以这条河呀还是很有意思，很重要的。 即便是不像过去那样运粮啊运其他的这个物资，你恢复它作为河道的这个功能哈， 是很重要的。 也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就是说的是什么呢，以这个元代白福泉引水的这个沿线那么通惠河、灞河还有这个北运河为主线的这个就是元明清时期的这个京杭大运河的文化带这个给它恢复是吧，给他那个修好，那么呢将来呢是这个还要呢以这个建设通州啊城市副中心为契机，推动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那么全面展现这个展示大运河的这个文化魅力啊，这个很重要。 没错，这个运河的文化意义呢现在还在继续这个挖掘当中。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运河文化带的话，您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个您自己的 私家线路呗。 实际上啊，这个通州啊，可去的地儿，可这个可玩的地儿啊，可去这个瞻仰的地方啊，是很多的、 嗯、 啊。比如说，北这个通州，这个新城，北运河两侧的这个大运河森林公园， 嗯， 我觉得就值得一去啊。那么， 很大这个公园， 很大，哎，那么它的这个河道啊，全长啊，差不多快9公里了， 嗯， 啊，那么这个 面积也很大，是吧？ 总的建这个占地面积啊，是这个700多公顷。啊，哎， 快1万多亩了哈， 1万多亩啊、 嗯， 那么其中的这个水的面积呢也很大，那么2500多亩，绿化面积呢是这个8200多亩，是国家的这种4A级的这种景区啊。那么刚才说了，燃灯塔值得一去，是吧？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西海的公园啊，那么位于京杭大运河的这个北端的西侧。啊，占地面积呢也是这个200多亩啊，其中的这个水面呢啊近80亩啊。公园最早呢形成于1936年，民国时候就有这公园啊。那么扩建于呢1985年，这个园内啊还有一些个历史遗迹值得一看。另外呢，张家湾古城啊值得一去，那里边呢不仅能看到古城，而且呢还有萧太后河就在附近。那么这个萧太后河现在也建成了公园，那么赏心悦目，非常漂亮啊，值得一去啊。 嗯，有很多值得一去的地方。那么今天呢，这个王文顺王处长呢也是带我们哈大家一起来探寻了大运河上的这个北京文化。大运河既是明清北京城连接西北部园林的纽带，也是古代中国连接南北方的大动脉，而且现在呢它还是连接北京中心城和副中心的一个重要的水系。所以说从历史到未来，我们都希望大运河文化带这个世界认可的国家文化符号能够更加明亮，更加璀璨。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春节特别节目文化带上的北京城。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走进西山文化带。西山自古以来备受人们青睐，皇宫贵戚、僧侣之客无不造访。明天我们来带您了解西山。好了，这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宝贝们，快来看这个沙盘，就展示了咱们北京的交通环线道路。从这个二环开始，一圈一圈的把咱们北京四面八方都连接起来了。 二环、三环、四环、五环， 看到这个大圈了没有？这是五环。哎，对了，你俩不是特别喜欢放鞭炮吗？但是今年呀，咱家小区可不能再放了。 为什么呀？ 因为北京有了新规定，从2017年12月1日起，北京五环以里，当然包括五环路，都要禁放烟花炮竹了。 那我们俩春节想放鞭炮怎么办？ 咱们可以去五环外的指定地点。其实现在春节可以逛庙会、看冰灯，不一定非要放鞭炮，你们说是不是？ 嗯，那我们不放鞭炮了，这样对面家叔叔的小狗也就不害怕了。 烟花短短一瞬，却在夜空留下许久不灭的绚烂印记。芳华容易流逝，努力做到最好，但求青春无悔。北京电台携手德国都芳漆，珍惜当下时光，绽放多彩人生。 听众朋友，新年好。 我是德国东方汽中国公司董事长。